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在天津陈阿姨家里，小文在翻看马特的《话说市场营销》。大姨啊，这个马特真的挺有才的呀。 谁说不是呢？ 我想跟他联系一下，您有他的手机号码吗？ 这可不行，现在幼儿园的马兰兰正跟马特谈着呢。 马特这么快就找到别的姑娘了？ 哎，是我介绍的。这马兰兰啊，非常中意马特，这不是亲自坐飞机去云南见马特去了。 大姨啊，我找马特不是搞对象，而是想向他约稿。我感觉市场营销这个选题可供挖掘的空间挺大的，还想请马特再写一本，如果销路好啊，再写第三本第四本。 你看到商机啦？ 没错。 你这孩子呀，就是不听我的话。当初你要亲自去一趟云南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和马特谈了吗？只要你们谈上对象，你让他写两本书还能不写？ 我现在让他写他也不会不写，写书不还赚钱呢吗？ 陈阿姨拿过一张纸， 这是马特的手机号，你打一下试试。 可是小文还没来得及打电话，桌子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。在风景区，马兰兰边随着旅行团游览边打手机。 是陈阿姨吗？ 陈阿姨对着话筒说， 是我。 我是马兰兰。 我听出来了。 你在云南还好吗？ 还好还好， 云南的风景忒好了，我真喜欢云南。 那你呀，好好转转，好好看看。 可把我累惨了。 是不是天天走路爬山呢？ 那倒不是，我是为马特推销瓷砖累得慌。 怎么着，你到云南不是和马特一起旅游，而是为他推销瓷砖去了？ 马特呀，安排我自己旅游，他也不跟着我呀。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思，是对我没看中，还是已经有了对象了。我见他们生产瓷砖，就主动帮他们推销起来，每走一个地方啊，就到处打听谁要瓷砖。 闺女哎，那你还能不累吗？ 马特这叫巧使唤人。不是马特让我干的，是我自己想干，这不是还能给马特一个好印象吗？ 闺女哎，真辛苦你了。 可是马特对我一点也不热情。 你得啊，探探他的心气儿，了解他究竟怎么想的。不然啊，你在云南累得够呛，也达不到目的，不是？ 陈阿姨啊，有些话我说不出口。 哦，是这样啊。那好，我替你说，一会儿啊，我就给马特打个电话。 陈阿姨撂下电话。马兰兰还在跟随队伍前行，两眼茫然。一个阿姨说， 姑娘啊，你出来这一趟可真累。 一个大爷说， 姑娘啊，你这叫旅游吗？ 一个小伙子说，马兰兰呢，你回去算了，走着路还打手机，吵得我们脑仁疼。一个姑娘说，马兰兰，我早就看出那个马特是把你甩了，你怎么还蒙在鼓里呢？上赶着不是买卖，不能一厢情愿，搞对象谈恋爱啊，必须两个人同频共振，姿态对等，哪有你这样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呀。 马兰兰羞红了脸，低下头一言不发，眼前风景如画，马兰兰根本没心思看。 陈阿姨打电话，小文听着，陈阿姨说，马特呀，我是你陈阿姨。 马特回话， 哦，我听出来了，您好。 人家马兰兰跑到好几千里到云南见你，你怎么不陪陪他呀，去让他自己去旅游了？ 而且马兰兰为了给你一个好印象，一路上竟是帮你推销瓷砖了，累得够呛。 哎呦，陈阿姨啊，我已经有对象了，所以就安排马兰兰去旅游了，我不能脚踏两只船，是不是？我也没安排马兰兰推销瓷砖，是她自己这么想这么干，我也没办法呀。 瞧你说的这个轻巧，搞推销是简单的事儿吗？哎，你们公司是不是得给马兰兰一笔奖金呢？ 如果马兰兰真把瓷砖推销出去，做成了业务，那就真给奖金。 那还非得做成业务啊？如果做不成呢？ 那就不好办了，顶多我自己掏腰包给马兰兰表示表示。公司有规定，发奖金是要考核业绩的，否则不就乱了吗？ 听说你在公司当总经理助理，应该有些实权吧？ 只有建议权，没有决策权。 那你就对总经理建议一下呗。 陈阿姨呀，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，我可答应替马兰兰向总经理要奖金了。 陈阿姨呀，这么没水平的问题，我怎么好意思向人家总经理提呢？ 怎么叫没水平啊？人家马兰兰费尽口舌帮你们推销瓷砖，你们一点不动心呐？ 陈阿姨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，回头我向他表示一下。 你让马兰兰一个人去旅游，是不是连面都不想再见了？ 你连面都不想再见了，怎么向人家表示啊？ 那我就跟他见一面。 马兰兰低垂着头，跟着队伍在走，突然手机彩铃响了起来，马兰兰接听，旁边的人对他都虎视眈眈。 我是马兰兰。哦，陈阿姨啊，您好。 兰兰，我刚才啊跟马特谈了，你旅游回来以后啊还回他们公司，马特呢有话要对你说。 不可能吧，他怎么不亲自告诉我呢？ 你帮他们公司推销瓷砖，马特呢想对你表示一下。 算了，我不要，一块瓷砖也没推销出去，我要什么钱呢？我也太不要面子了吧。 既然马特同意给你钱，你干嘛不要啊？这就是劳动所得，不是？ 谢谢陈阿姨，这次我来云南啊，估计是要空手而归了。 哎呀，闺女，真辛苦你了，你干脆安下心来，好好看看风景吧。 马兰兰神色黯然，收了手机。陈阿姨看着小文一声长叹， 哎呀，马兰兰白跑了一趟云南，什么结果呀也没有， 看看风景也算收获，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机会，马兰兰可能还要继续在幼儿园做她的先进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想不起来啊去云南旅游呢。 哎，小文，要么你也跑一趟云南。 你干嘛？也去吃闭门羹啊？ 你去约个好啊，顺便跟马特谈谈，说不定就能谈到一块儿去了呢。 小文想了想说，得请示领导，如果同意我就舍一把脸跑一趟云南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周大业坐在公司办公桌前看电脑，外边小花敲门，周大业不说话，外边就不停地敲。周大业有些不耐烦， 进来，怎么抽抽探探的呀？ 小花勉然一笑，推门进来。周总，村长让我邀请你在这个周末晚上到寨子里参加打歌。 哦，有什么理由吗？ 村长说你对污染农田的村民给予了补偿，补偿的数额不少，农民很满意。 哦，行，表示友好就行，别到时候给我出难题。 不会的，有我在就不会的。 你能左右村长啊？ 村长是我大舅。 好好好，我去。 夜色降临，寨子里小广场上，人们围成圈子跳舞唱歌，圈子中间是一团熊熊篝火。小花表现得很活跃，拉着周大业跳对手舞，而周大业一直不得要领，洋相百出，惹得众人大笑。杨凡和一个村长模样的中年男人跳对手舞，杨凡的舞蹈跳得不错，一会儿功夫，周大业便退了下来，满头大汗，站在一边擦汗。杨凡走过来，递给周大业一瓶矿泉水。周大业拧开盖子，喝了一口。 马特怎么没来啊？ 他最近跟小智黏黏糊糊的，可能约会去了。 你得把他盯紧点，别让别人撬走了。 我又没和他确定关系，管不住他呀。 妈的，这小子。 在小智家，马特和小智隔桌相望，两个人在喝茶。马特看着小智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想起在书上读过的一种说法，美丽的女孩经历往往是复杂的。他想打听小智的经历，可是有什么用呢？如果他的故事证明他早就搞过了对象，或者有过情人，甚至男人们曾经为他争风吃醋，怎么他会为此放弃对小智的追求吗？而现如今，人家小智正在企业安心打工，为拮据的家里挣一份工钱，过着踏踏实实的生活。即使有着不堪的过去，那也是一块痊愈的伤疤。马特凭什么硬着心肠去揭这块伤疤，扰乱人家的安静呢？他迟疑了一会儿，便毅然决然了。 智智啊，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我只在乎你的现在。况且我也是个有过婚史的离婚男人。 小智一点儿也不吃惊，还嘻嘻笑了起来。你是不是都有儿子了？ 没有，我和前妻分手的时候啊，她没说是不是怀孕了，而且即使怀孕了也会做掉，否则她再找对象不是拖累吗？ 不一定，我们这儿就有这种情况，两个人啊，该分手分手，孩子呢，该生还生。 这么说，这云南十八怪里边抱着孩子谈恋爱是真的了？ 那还有假，不过也不是人人如此。 一个地方一种风俗呗，北京的姑娘啊，只怕没有这么干的。 哎，你下定决心不打算 跟我牵手了。 小智不笑了，脸上的酒窝也僵住了。今天中午会来很多朋友，你如果能把他们摆平，我就跟你牵手。 啊？是些什么朋友啊？ 有过去的同学老师，有公司的姐妹和领导，还有县里边的干部。 公司领导？难道周大业也来？ 对呀，杨凡也来。 马特沉默了一会儿，站起身。 中午啊，我就不在这儿吃了，你好好招待他们吧。 马特往外走，小智连忙追出来，拉住马特的胳膊。 马哥，你别走呀，他们一会儿就到了。 我不想见他们。 小智十分无奈。 马哥，明天见。 马特摆手，转身快速离开，逃也似的。他信步走在县城的街道上，情绪十分低落。突然，手机彩铃响起，他赶紧接听。 您好，我是马特，请问哪一位？ 我是北京一家图书公司的策划编辑王小文。 哦，您好您好您好，找我有事吗？ 我读了你的话说市场营销，感觉不错，想约你再写一本。 哎呦，最近恐怕不行，我刚到云南工作不久，工作呀还没打开局面，非常忙，没时间写书。 这样吧，我去一趟云南和你当面谈谈。 我真的很忙，眼下没时间写书。 我们领导说了，稿费从优。 谢谢你们啊。哎呀，等我有了时间一定会找你们的。 你不用找我们，我主动来找你，为你省点时间。 你还非来云南不可呀？我真没时间。 见一面说几句话都不行吗？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呀？ 我是你陈阿姨的亲外甥女儿。 马特无奈地连连摇头。到小智家做客的人们陆续到来，有的坐车，有的骑自行车，有的步行，三三两两来到小智家。周大业带着杨凡也从一辆车上下来。小智他父亲招待他们坐下，小花和于小五也来了。小智喜笑颜开的热情招待。周大业问小智：“ 哎，马特怎么没来啊？” 小智不说话，他父亲便抢着说：“ 啊，马特刚走。” 小智急忙扯了父亲衣袖一下。周大业非常不满。 嘿，他什么意思呀？躲我们呀？ 在县城南斜街，马特拿着一张名片，按地址找到了佳丽花店，是在一条有斜坡的街上，门开着，有很多花篮、花束就堆在门口。马特走进去，站在门口， 请问夏佳丽在吗？ 屋里一个小伙子弯着腰正在给鲜花弹水。 他送货去了，你有事啊？ 他把脸一扭过来，把马特吓了一跳。圆圆的脑袋，眯眯的弯眼，山峰耳，大嘴叉，整个一个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孙大圣，感情就差脸上长毛了。 马特咽了口唾沫，问：“夏佳丽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“ 很快就回来了。你找她啥事儿啊？”“ 有业务。”“ 什么业务啊？跟我说吧，一样的。”“ 哦，不，我要等她。” 小伙子瞄了马特一眼，似乎看出了马特居心叵测。“ 我们最近呢，不接一次性的新户了啊。” 马特开始恼火，有一搭无一搭地说：“ 你们的花儿都不够水灵啊，否则我会多订一些。” 小伙子立马盯住马特一眼。哪里呀？潭温水，这些花马上就支棱起来了。 你怎么不去送货，却让一个姑娘跑腿呢？ 小伙子又看了马特一眼。他人气好呗。马特想说，人们订花其实就是冲着夏佳丽的美貌。但他没说，而是拉过一个凳子坐下。 你是夏佳丽的帮工吗？ 我是她男朋友。马特哈哈大笑。你笑什么呢？ 你们啊，可够般配的。 什么意思啊？ 哎，过去有个法国作家叫左拉。 你是不是说左拉写过一篇名作《陪衬人》？你怎么不说《巴黎圣母院》里边的卡西莫多呢？不是更丑吗？ 行哎，读过不少书啊。 谢谢夸奖啊，我在大学读的是中文系。 请问当代作家你最喜欢谁呢？ 铁凝、王安忆啊。哈哈，有什么好笑的？ 你没有感觉你眼里边只有美女作家吗？ 当然，贾平凹、王跃文也行。 哎，有个网络作家叫马特，你知道吗？ 不知道。 网络名人。 名人有什么？ 嗨，名人好处多了去了。你知道牡丹姐姐吗？虽然说长相不济啊，可人家那人气儿，那自我感觉，天天闹腾，一下子就红遍了大江南北，哪个网虫不知道她呢？现如今多少制片导演追着她拍电视剧呢。 还有那孔雀姐姐，你知道吗？美国的电视台都想录取她了。 街上一阵突突突的摩托声，夏佳丽回来了。宽边眼镜，飘飞的头发，短款紫红夹克，雪白的萝卜裤，那叫一个酷。摩托吱的一声停在了花店门前，熄火，拔钥匙，翻身下车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更显夏佳丽的风采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因为众人到小智家去吃饭的事儿找杨凡闹别扭，杨凡将会如何应对？马特和小智又将如何发展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即将收听的是《档案》。